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晚上为大家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昂，祝大家新年好啊！新年的第一天啊，就是第一期金戈铁马，由我和小丽姐来一起为大家送上。 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天， 嗯， 有没有制造一些仪式感呢？ 是的， 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和分享。其实我觉得除了第一天之外，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日子和特别的时刻，您都会精心的哈设计一些小小的仪式感， 是的， 带给家人或者是您最爱的人、亲密的人一些不同的感受哈。 没错， 也可以跟我们说说除了第一天之外，您经常制造的或者是您打算制造的、制造过的这些仪式感哈。 嗯嗯，我们的用户0800说，新年第一天全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一顿团圆饭，哎，其实这就是最基础的一种仪式感啊。团聚其实讲究的就是个仪式感。 所以刚才我跟子昂说，昨天晚上可能啊有很多新闻工作者都比较忙碌， 对， 有采访的，有这个做节目的， 嗯， 有直播的，哎，我说熬夜算不算一种仪式感？哈哈，子昂说应该算哈， 嗯， 也算是我们这个工作特别的一份仪式。每到特别的时刻，总会制造一些仪式感，也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嗯， 2022年第一天也是第一期的金戈铁马，我们还是四个时段，从这个时间哈，17点开始到19点，每个时段都会有不同的内容。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第一时段一定要首先关注的是冬奥方面的内容。第二时段呢，我们来说说正在进行的一些比赛啊，包括啊像中超的比赛也在进行当中，我们随时会给大家介绍比分。 嗯， 那第二时段主要来说说篮球方面哈，除了 CBA 也说说今天 NBA 的一些动态，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第三时段呢，将会连线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咱们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 嗯， 他呢也算是一个全媒体记者哈，而且跑的项目也比较多。前些日子告诉我，特别自豪的跟我说，小丽你知道吗，我有采访证，我可以去采访北京冬奥会了。当时我就两只眼睛写出两个字，羡慕，大大的羡慕。 我也羡慕 啊。当然2022年呢，会有除了冬奥会之外非常丰富的一些体育赛事，我们一会儿会在18点的时候连线他，也请他啊给我们做一些赛事方面的推荐。 哎， 嗯，第四时段呢，我们来说一说足球。今天晚上别忘了哈，我们还会有北京国安的比赛。早上我们已经猜过比分了，也不知道是哪位朋友哈猜的既准又快。早上如果您中奖的话呢，明天我们会来揭晓哈。今天在晚上的7点半，体育广播FM1025也会由王毅和南方来为大家解说这一场国安和广州城的比赛。 是的， 之前可是0-5输的。 嗯， 这大年也不能说大年，就过年的第一天，咱是不是得捞回点面子来啊？ 哎， 一会儿我会请大家非常熟悉的中青报的记者郭健来给大家说说这场比赛，包括他这段时间对2021年的回顾、2022年的前瞻等等。这是我们的时间安排，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各种方式，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 嗯，是的，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在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我们赢了是吗？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 距离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了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元旦这一天跟冬奥有关的一些动态。今天早晨，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迎来了不少市民，在这儿登高祈福，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为您带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我现在是在景山公园的万春亭，这里是景山公园的最高处。站在这里南边的观景台向南望，铜墙黄瓦的故宫是沐浴在新年的阳光中。中国人呢，历来是有新年登高的习俗，所以呢，今天也是有很多的市民一大早就来到了这儿。 您怎么称呼？ 姓徐，叫徐哲明。 我看您还拖了个车过来，装备非常的专业啊。 没有，就是带了一个7200，带了一个广角。 早上咱几点起的？ 5点多就起来了，6点半开门。我在开门之前就到，今天日出的时间应该在7点28左右。2022年的这个头一个日出，查了天气预报，果然不错，在日出的时候正好能够照照霞，比较难得。 今年的第一天啊，您对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呢？ 昨天听了这个主席的这个新年贺词，我想应该今年有更大的变化。因为说实话，我也是68岁的老人了，特别关心我们的今后养老的问题。听说今年的退休金可能还要给涨，非常好。国家这好了，家庭好了就行了，身体再好能够享受嘛。所以说对今天的日出就更加渴望。 景山在北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它是位于北京的中轴线上，沿着万春亭移步换景，向东呢是可以看到繁华的 CBD 的高楼，向西可以看到北海的白塔。今天天气不是特别的透亮，所以呢只能隐隐约约的看到西山的轮廓。那向北，中轴线是穿起了钟楼、鼓楼。再往北看一些，在视线的尽头呢还能看到高耸入云的奥林匹克塔。 打扰您了，您是一家人是带小朋友一块过来，今天是新年第一天过来祈福是吗？ 对对对。啊， 我们上几年级呀？ 1年级。 你选了什么呀？刚才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是不是啊？然后你这写的什么 ？I love you, 妈妈。 您再帮我谈谈呢？去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还挺不容易的吧？ 不容易，各种不容易。 道阻且长，要行而不辍，不断的向前走，应该都会越来越好。 今年也是冬奥会哈、啊 哦，对，都很期待。就是谷爱凌应该是个看点吧，而且作为一个唯一又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还是很难得的。作为北京市民，我们觉得也挺光荣。 谢谢您，祝您新年快乐， 祝您新年快乐， 祝您新年快乐， 谢谢您。 刚才阿昭说我在家窝了一天，突然决定5点开车出门转转，听听体育广播算是个仪式吧。对，每次您要是觉得有一点点空落落的感觉，非常欢迎您随时回到我们体育广播，这是一个大家庭，您随时回家看，随时和家里人聊哈，只要我们节目时间段在的话，您随时过来聊天。我觉得这也真的算是一种仪式感，因为大家互相惦记啊。 没错。奥维奇金说新年第一天制造的仪式感，跑友都去跑2022了，我没去。 2022是指22.22公里对吗？ 有可能。 不会是2000多公里，10个人加起来可以。 那今天跑不完。 对，好，欢迎大家来说说哈，就第一天或者是在某一些特别的时刻，您制造的这些仪式感哈。这谁家包这么多饺子？ 永远的儿媳妇儿啊，发了这个 一盖帘儿， 一盖帘儿，好像我们那儿叫篦子。这个发了一大堆饺子， 羊肉的， 对， 哎呀，我吃不了，哎，我想吃素的。 哎，其实好多，我感觉身边好多女性朋友，她们都不太喜欢吃羊肉， 因为有点腻。 嗯 嗯，当然，在这个季节吃点羊肉还是对身体非常好的哈。 嗯， 黑暗需要光明说。我就零点的时候等着领红包，结果页面崩了，在群里聊了几句我就睡了，早上睡个懒觉很舒服哈，上午逛逛，中午做饭，下午睡觉，好，这一天是睡过来的。 嗯， 说这会儿我包饺子呢，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吃睡吃这个节奏哈。 嗯， 小心变成小猪猪哟，过完节之后啊还是要锻炼哈。 是的，嗯，昨天您抢到多少红包了呢？咱们这儿有这个崩了的，没抢上的 哈， 反正这逢年过节的，很多群里都会发红包。 对，昨天我们领导也发红包了， 哎， 那时候我还没睡，快一点了，突然发现，哎，领导发了红包，简直太开心了，我就从被窝里坐出来了，赶紧穿好衣服垫，一看，哎呀，还不错。 这抢红包的仪式感这么大吗？ 是是是，其实今天啊，是我们北京体育广播成立20年， 嗯， 早上来的晚可能不太知道哈，我们从2002年的1月1号成立到现在。历经了无数个大赛，无数个联赛，无数种比赛，20年了，回首起来也真是挺感慨的。我觉得这20年中国体育得到了非常大的跨越式的发展，能跟咱们的家里人一起，一边关注，一边跟随，同时一边来享受和记忆这些美好的比赛，也是一种幸福。 是的， 啊，那好，我们接着给大家说冬奥会方面的内容。嗯，刚才有朋友说出门转转哈， 是 看您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带孩子出去参与一些咱们室内的一些活动哈。 没错， 嗯， 在1月上旬，很多的冰场将会免费开放啊，为了深化河湖开放共享，推广本市河湖公共水域冰上活动，市水务局组织相关单位排查，既适宜冰上活动，又能保证安全的河湖开放水域。推出18处水域，其中6处水域已经成功达成冰场建设运营意向，预计2022年1月上旬免费向市民开放，包括八一湖冰场、永隐渠西四环段，以及南护城河龙潭闸、门城湖、小月湖、温榆河公园朝阳段，共33万平方米。其中呢，12处水域因属疫情管控、冰冻情况或没有达成意向的原因，暂不具备开放条件。那截至目前，市水务局已经完成了6处计划开放的冰场涉水活动许可批复，制定了河湖大众冰场建设方案，进一步完善服务配套、水环境维护、冰面监测、疫情管控等各项措施，推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冰场活动。 今天上午呢，一场别开生面的冬奥主题快闪活动也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大厅上演了。园博馆的金牌志愿团队园林小讲师、青少年志愿者和园博馆的职工组成了队伍，伴随着2022年冬奥会的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一起迎接2022年和北京冬奥会的到来。 嗯，还有呢，中国最北省啊，掀起了全民上冰雪热潮。天气日渐寒冷，中国最北的省份黑龙江的冰雪运动热潮啊，近日持续走高。作为中国最早发展冰雪运动的省份之一，群众冰雪运动在黑龙江省已发展超过半个世纪。去年12月20号，黑龙江省第6届全民冰雪活动日暨七台河市第4届冰雪嘉年华活动启幕。从2016年起，黑龙江省将每年的12月20号设立为黑龙江省全民冰雪活动日，鼓励国有冰雪体育场馆设施有序向群众免费开放，支持各类公益性与商业性冰雪活动广泛开展。今年活动日的主题为迎冬奥盛会，展冰雪雄姿。12月30号，以快乐冰雪拥抱冬奥为主题的2022第4届哈尔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开园迎客，开始了持续整个冬季的忙碌。2022年，黑龙江省将开展多项重点冰雪体育活动。1月5号将在哈尔滨开展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展示活动。1月6号、7号将分别在大庆市和齐齐哈尔市进行火炬展示。此外，全国雪地排球、雪地气排球邀请赛，等等赛事哈，也在今冬陆续举办。数据显示呢，连续6年开展的赏冰乐雪活系列活动，已经是开展了各类冬季比赛、群众冰雪活动项目数千项次，累计带动和影响全国8000余万人参与冰雪运动。 刚才说到是我们最北的一个省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极点，那就是往高了说。昨天西藏自治区迎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登山活动在南迦巴瓦峰南坡地带来举行，这也是滑雪登山运动首次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国境内来开展。 海拔7782米的南迦巴瓦峰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东端，一共有50多位滑雪爱好者到场参与，爬行和滑行的路线平均海拔呢有3500米。这些爱好者是先穿着，贴有止滑带的雪板攀滑，攀登，然后呢，在这个转换区脱下这个止滑带，沿着滑行的路线滑下来，也是为了安全哈。活动的时候呢，刚好赶上有降雪，所以呢，爱好者也是觉得增添了很多的乐趣。一般来讲呢，滑雪登山都是在天然降雪形成的雪面上来比赛，俗称滑野雪。比赛呢是不需要用机器压雪道的，也不需要人工造雪，也用攀登代替乘坐缆车，所以相对来讲办赛的成本要小一些。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还严格禁止比赛的时候对山体植被的破坏，要求赛后将雪面上的所有人工的用具要撤离掉，尽可能的对雪山的原始环境不做改变。那这对于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但是山峰资源丰富的青藏高原来说呢，也是一项非常适合开展的体育运动。滑雪登山已经被列为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索冬奥会正式的比赛项目了。目前西藏呢已经和中国的登山协会共建国家滑雪登山集训队，除了竞技项目的开展之外，西藏呢还计划来挖掘南迦巴瓦峰周边的滑雪登山资源，来带动更多的人走向雪山，亲近自然。 是的，说实话，这个滑雪登山这个项目，我很好奇，到时候到底要怎么比？就是应该是 大伙儿先上到一个点，然后往下滑。 对，肯定是，尤其这个登山的过程其实很漫长的啊，不能说很漫长吧，很长的。因为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这个登山也不是穿那种登山鞋，而是说穿着雪板登山。啊，这个雪板就是那种比较长的雪板，双板，然后 先走上去， 对，先得走上去，而且就是还挺难转播的，我感觉，因为这个不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看到的比赛，绝大多数还是说依山而建的一个雪道， 对， 这登山滑雪真滑野雪呀，目前以我的印象来看啊，现在是没有野雪的比赛的，冬奥会里是没有任何一个滑雪比赛是滑的是野雪的，都是人工造，然后人工。就是说去压瓷实，或者说压到不同的松软的程度，或者硬瓷实的程度，但是这个山上的雪造不出来吧？造一面山的雪应该造不出来吧？ 所以它是天然滑的嘛？啊，天然下的这个滑下来的嘛？ 啊，或者说呢，就是说造上去以后那也不能压， 对 吧？对， 就是自然状态下的松软状态的。 这个 在2026年。意大利米兰科尔丹佩佐冬奥会上，我们来看看啊这项运动，到时候你学习学习，哎，那还是有几年的时间哈， 是 弄不好你那个时候也爱上这项运动了。 哦呦，那这听起来就很危险。就是虽然说我也滑过野雪啊，就是没有滑过那个，就是就滑过那种没有被压雪机压过的。之前在去年年初啊，昨天还是今年年初呢？昨天说起来还是今年年初，现在就是去年年初，2021年年初，在新疆。滑过野雪，也是从山上往山下滑，但是呢很平缓，是比较平缓的。现在这个我觉得奥运会这个项目应该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那种极限大神啊，就是那种就是自拍杆视角，然后从山顶真正山顶往山下滑，我每次看这种视频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做，虽然说没有真的做过噩梦啊，就是我感觉这是我噩梦里的场景，就是 这不是我看的007里的场景吗？ 啊，对，很多的极限运动的这个有极限元素的这些电影里影视作品都有类似的场景，就是我在想，就是有一天如果说真的随着我滑雪不断的精进，或者说挑战的更多，因为我之前也有在雪道上说上了一个特别高的雪道，然后在滑下去之前就犯愁，说这要是滑不下去摔了怎么办，会不会受伤什么的。我觉得就是看那些大神啊，就是如果一旦他们出现失误摔了，那就不是受伤的事儿了，那就是这个号就重开吧。 车王舒马赫可不就是这样？ 对，所以说哇，这个登山滑雪到时候很期待啊，可看性非常足， 你可以学习学习哈。来关注一下国际奥委会这边的动态，因为是元旦，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昨天也发表了新年致辞，表示期待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对于举办一届安全的冬奥会充满了信心，同时他也对已经进行过的去年的东京奥运会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他说有超过30亿的观众通过在线电视和数字平台观看了280多亿条东京奥运会的视频流，他认为无论从运动员观众还是奥林匹克价值观层面， 东京奥运会都是一届成功的奥运会。 嗯， 他说现在我们的焦点已经来到了北京冬奥会，我们期待一届成功的北京冬奥会，同时基于我们的经验，我们对为大家举办一届安全的冬奥会充满着信心。他还指出，国际社会对北京冬奥会的支持是显而易见，而且是受到广泛欢迎的。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再次证明，只有每一个人都尊重奥运会，超越政治分歧，我们才可以实现团结世界的使命。由此，2022年冬奥会可能成为和平竞赛的又一个伟大的例证。奥运会可以超越任何分歧，在奥运会当中，我们都尊重同样的规则，而且相互尊重，我们都是平等的。展望2022年，巴赫认为，体育对于构建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也将迎来践行奥林匹克新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新机遇。这应该成为我们在新的奥运年的座右铭和动力。 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誓师动员大会召开啊！昨天下午，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誓师动员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强调，冬奥筹办到了最后向迈向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卯足干劲，再接再厉，以首善标准完成最后阶段的各项任务，确保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书写双奥之城新的历史华章。 昨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颁奖元素正式发布，我们请记者金泽来给大家做介绍。 12月31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元素正式发布。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仪式以“冰雪荣光”为主题创意，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颁奖元素总体设计体现了外观简洁大方、功能贴心实用、材料环保可持续以及多方参与共享的特点。冬奥会颁奖台以北京冬奥会色彩系统中的天际蓝为主体颜色，运用北京冬奥会核心图形与冰雪线条。冬残奥会颁奖台外观设计与冬奥会保持一致，为满足残疾运动员的需要，增设了无障碍坡道设计。颁奖台箱体使用可回收环保材料制作。北京冬奥组委颁奖仪式项目工程师梁霞说：“ 我们没有用其他的这个更多的粉饰它，而是就是一个核心图形和天际蓝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它能够和我们的场馆中的这个奥运景观相融合。 颁奖托盘形似打开的书页，寓意通过北京冬奥会向世界翻开中国文化和各国友好的新篇章。 看起来像一个打开的一本书，就是它的这个侧面啊，就是都是一层一层的，然后呢也有一个山峰的感觉这样呢就是我们是想叫蓝白相间一个渐变吧这样的一个处理手法，然后让它看起来有一点中国书卷的这个意味吧，然后同时呢也还觉得有一点像攀登的意思。 颁奖托盘放置台则将用于工作人员提前把放有奖牌和纪念品的托盘安放于颁奖场地，它的外观采用了天际蓝和北京2022印鉴字样。获奖运动员定制版吉祥物纪念品分别以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为原型，辅以松、竹、梅编织而成的花环造型。有岁寒三友之称的松竹梅寓意着坚韧、顽强和旺盛的生命力，表达了对获奖运动员的称颂、敬意和美好祝福。而为了践行节俭可持续的办奥理念，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采用了手工绒线编结花束作为颁奖花束。 那么考虑到这个可持续和环保的这个概念呢，因为国家委会和残奥委会它已经就是不允许在冬季奥运会上发鲜花了，所以我们这次呢就用了这个绒线的编织的这样一个手法，然后保留了这个奥运的这个花束的这种形制然后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一种践行可持续的一个做法吧。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礼仪服装共有三套方案，分别为瑞雪祥云、鸿运山水和棠花飞雪。这其中瑞雪祥云方案的礼仪服装在赛时将出现在所有雪上场馆的颁奖仪式中，鸿运山水方案的礼仪服装将出现在所有冰上场馆的颁奖礼仪中，棠花飞雪方案的礼仪服装则将出现在颁奖广场的颁奖礼仪中。 说到服装，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领奖服啊，昨天也是跟大家见面了。我看到这一条还上了热搜哈、啊，大家都挺喜欢这个设计的。 对， 这款由中国运动品牌安踏精心设计的冠军龙服是红白两色为主色，科技含量还挺高的，兼顾轻、超轻保暖等一些特点。 哎、看得真羡慕啊！就是前两天我在雪场的时候也见到了。一些工作人员，就是冬奥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穿的就是新发的这个安踏新出的，就是他们已经有几套了，应该是陆陆续续的从筹备开始有几套这样的工作服了，新出了一款和这个颁奖服不一样、但是呢就是说很新，然后他们是以白蓝两色为主的、应该是形制上或者说在设计上应该是一批的我看了以后哇太好看了，真的羡慕 跟着后边走跟人家要 最关键的是胸前还有奥运五环我 还有没有国旗哈、只是有五环的标志哈 对所以说我当时说你这个等奥运会结束了这个我二手我要了 跟谁要一个哈做个收藏哈 是的 北京冬奥会的冠军龙服传达的理念是世界共荣荣是光荣的荣哈体现在设计语言上呢就是用清晰的红色线条相会于中轴线寓意着五洲四海的伙伴相聚于北京此外呢领奖装备的科技属性呢同样出色兼顾轻量性的同时可以实现零下20度左右的这个轻薄的保暖哈、又轻又保暖领奖鞋采用的是氮能科技和足弓内嵌碳板支撑结合便捷的 BOA 系带系统兼顾舒适性和便捷性 这 是怎么系的鞋带 BOA 系带系统应该是有一个旋钮的那种吧就是有旋钮那种然后这样你一扭这个鞋带就紧了 踹进去就行了是不是 对就是穿进去手一扭鞋带自动系紧然后如果想脱的话反着拧一下 就松了 对然后拽下鞋舌应该就松了特别好哈、除了冠军龙服之外呢亮相的还有短道速滑速度滑冰钢架雪车冰壶等项目中国运动队的比赛装备其中短道速滑比赛服采用最新的360度全身防切割技术防切割强度是钢丝的15倍剪刀滑不破安全性能获得更大提升钢架雪车速度滑冰等项目的比赛装备应用多项减阻降阻防水透湿科技并且每套比赛服均根据运动员的动作习惯为其量身定制版型根据运动员肌肉线条比例确认裁剪分割线经过多次版型调整确保服装和运动员身体高度契合助力运动员提升赛程表现 那把子昂羡慕坏了 哎如果说我也有这样的装备是不是我就不是第九名了 你是甲组的了甲组第九也挺厉害的昨天由中国体育博物馆和首都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传承超越双奥之路中华体育文化展在首都体育馆正式开展了女排奥运冠军魏秋月短道速滑世界冠军李佳军参加了这个仪式而且魏秋月呢还捐出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金牌作为奖品那这一次的展览呢也是分成了好几个部分哈而且呢会有2.5个月的展期将会到3月15号再结束哎我觉得这段时间无论是放寒假呀或者是过段时间咱们冬奥会的时候啊咱们春节的这段假期都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哈地点是在首都博物馆欢迎大家去了解相关的这个展览的情况比如说第一部分是古代体育文物展讲的是很多像蹴鞠啊围棋啊射箭我们中国古代的体育故事还有一部分是历届奥运会的火炬奖牌运动员代表性的装备等等第三部分就有这个魏秋月的金牌了里边有奥运火炬奖牌申办见证物等等这些哈可以记录历史的物件所以欢迎大家带孩子或者您自己感兴趣的话带上您的照相设备哈去看看这个展在首都体育馆3月15号才结束呢再跟大家关注一下咱们的备战 哎，单板波障世界杯苏玉明小组第6晋级杨文龙出局今天呢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加拿大卡尔加里站男子资格赛2004年出生的中国小将苏玉明以73分排名小组第6晋级决赛杨文龙总排名21位遗憾止步苏玉明和杨文龙都在第二组出场苏玉明首轮得到了72.5分第二轮得到了73分取两轮最好的成绩他以73分获得小组第6入围了决赛 再来关注一下钢架雪车钢架雪车今天也进行了世界杯的拉脱维亚站的比赛在女子比赛中32岁的奥地利老将弗洛克1分44秒64获得冠军这也是他的赛季首冠 中国选手赵丹获得了第23名，李雨希获得第25名，止步首轮。但是有我们的女选手参加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哈。男子这边呢，是拉脱维亚的名将库杜尔斯获得了冠军，他的弟弟差了0.06秒获得亚军。参加的亚洲的选手啊，韩国的郑胜基获得季军，中国选手严文港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14名，殷正获得了第19名，耿文强呢这站比赛哈、啊、稍微有一点点遗憾，止步首轮。 北京报也是发表文章啊，去夸了谷爱凌，说乐观无畏，谷爱凌配得上优质偶像。昨天对于中国选手谷爱凌来说，也许是最难忘的一天，她孤身一人赶赴加拿大，拿下了近一个月来第3场世界级 U 型场地赛事冠军，用一个冠军为2021年收尾，为2022冬奥年开年啊，这是谷爱凌给自己最好的跨年礼物。这挺有意思的，就是谷爱凌是比赛就是登陆检录截止前一天，临时决定比一个吧， 突然想去 啊，然后就跑加拿大去了、这也是谷爱凌近一个月来拿下的第3个世界级 U 型场地赛事冠军。谷爱凌这个赛季表现出色，在新赛季开始阶段，她就在世界杯大跳台和 U 型场地拿下2个冠军，此后又在 DW Tour 拿到了 U 型场地冠军和坡面障碍的亚军。这次加拿大站，她再次站上 U 型场地世界杯最高的领奖台。 按照康乐的习惯，我们来看看点赞助力榜。一般我们都会说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我要反着说。今天呢，也要感谢喜欢自由。其实您可能来的不多哈，还在我们这儿留下了您的4个赞，谢谢您。还有1305、5434、小熊、乐乐、哥大爷、好运宝宝，这些朋友虽然是比较靠后的位置，但是也感谢您送出的这一份热心哈。体育广播的节目时刻都等着您，您啊无论在哪儿感觉到想要听广播了，只要打开这个频率哈，我们都在陪伴您。好了，那今天第一时段内容就到这儿，我们说了很多有关冬奥会的内容哈。第二时段咱们来说说篮球方面，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说说，这跨年的时候您都制造了哪些仪式感呀？ 内外大好河山，燃烧的雪花点亮我的眼前，穿越时空共赴精灵之巅。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杨洋， 我是张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安云港， 蔡少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也让鸟巢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场所，北京双奥之城的名头实至名归。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是以熊猫为原型设计的，这也是我们可爱的国宝继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之后第3次为奥林匹克代言。2022北京冬奥会的金牌总数将达到109枚，是史上最多的一届。北京冬奥可是有超高含金量的哦。1月5号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30天，迎着冰雪一起向未来。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 朱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普森回来了，那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段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 啊，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是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欢迎大家在17:37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是的， 刚才我也看到大伙儿哈，在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咱们的聊天室都聊着呢，说到了过年过节，尤其是新年第一天的一些仪式感，怎么大多数都是跟吃有关呢？刚才有朋友说，我一会儿出去跟其他人吃饭去，在这儿先打个卡。好嘞，你好好吃哈、啊。也问您的朋友好，有空的时候也把他培养成体育迷哈。刚才爱吃水煮鱼说了，小丽姐姐就不能期待他唱歌了，期待一下年轻的子昂同学唱一首新年的歌曲。子昂是这样，刚才我跟子昂说，我说只要你突然想唱你就告诉我，就跟刚才那个谁突然想出门就出门了。 有一说一，我应该不会在节目里有这个突然想唱的冲动啊。但是大家不是一直要求唱歌吗？保持一下这个康乐哥剩下的六天这个 风格啊， 风格传统啊，可以给大家准备一下。 行，一会儿要是突然想唱的话就告诉我哈，想唱咱就唱。也谢谢用户5755戏班老好。希望金戈铁马节目能够办得更好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我们一定努力哈。欢迎大家来互动，我们接着给您说说篮球方面，咱得先说国家队的情况哈。 是的， 据国际篮联这边的消息说呢，他们也是前瞻了2022赛季的国际篮坛的一些重要的赛事，也透露说中国男篮就不会出战2月份窗口期的比赛了。 是的，根据此前的安排啊，世预赛第二个窗口期将在2022年2月21号开始，中国男篮呢将在2月25号对阵澳大利亚，2月28号对阵中国台北。但 FIBA 官方的最新消息透露，这两场比赛中国男篮将不会参加，同组的澳大利亚队、中国台北队与日本队都将出战。据悉，在确认中国男篮国家队不出战二月窗口比赛后 ，CBA 联赛相关部门开始讨论将常规赛第三阶段提前的可能性。 昨天 CBA 官方发布了最新的伤情报告，有两位广东的队员进入到名单当中。张浩佳确定这个赛季是打不了了，是在退房的过程当中啊，转身加速导致了右脚断裂。哎呀，是哪儿啊？是脚踝断裂哈。伤到了脚踝，需要是3到4周的时间吧。那么伤停时间目前显示的是需要11周。张浩佳这边呢可能要停差不多得8个月左右的时间，说是哈，这个赛季报销了。 哎，太可惜了。 是， 这真的是不愿意看到运动员受伤这样的情况。 另外呢，今天的 CBA 的比赛也在进行当中，下午3点有一场也是已经打完了哈，来跟大家说说具体的数据。广厦队105-84大胜的天津，目前取得2连胜，之前是战胜了首钢哈， 是 3分赢了我们首钢队。广厦今天是5人得分上双，赵岩浩30分6个篮板，3个篮板6个助攻4个抢断， 外援琼斯20分14个篮板4个助攻和2个抢断，今天胡金秋也有24分12个篮板，孙明辉13分6个篮板和7次助攻，那广厦加起来是4人得分上双，另外一个是赵佳仁11分8个篮板和3个助攻。这是今天的唯一的下午的比赛哈，晚上还有两场比赛呢，晚上有广东和辽宁的比赛，以及福建打同曦。广东跟辽宁这是联赛数一数二的对决哈，但是赛前好像说赵睿因为家有事儿不参加了。 这是家中有事，但是这个咱们也对吧，不好多说，这到底人家也没说明白啥事，杜峰就是这么介绍一下 啊，就是不上了那意思。 然后杜峰呢也是表示啊，说新的一年感谢全国球迷支持，2022元旦大战备受关注啊，两支球队都非常棒，想用精彩的表现贡献给球迷。现在辽宁人员厚度更好些，我们有两个球员受伤，赵睿家中有事也不能打，老队员有不同的伤病情况，但我们会全力以赴准备，希望打出一场高水平的比赛。 另外今天呢 CBA 联赛官方也发布了公告，对浙江和宁波比赛中的冲突事件进行了处罚，宁波的球员贾德龙、浙江的球员林啸天都是被停赛一场， 是的， 罚款50000元。是因为浙江跟宁波比赛第二节的时候发生了冲突哈，那当时也是裁判呢把双方都拉开了，看了特别长时间的回放，决定就吹罚韩德龙和林啸天以及陆文博各一个技术犯规，就同时出现了3个T 哈。这是浙江的情况。那浙江的比赛呢也是跟咱们一样得到明天，明天的比赛安排的多一点哈。 是的， 11点就开始打了中午。 上午的11点场是吉林对深圳，然后四川对新疆，紧接着在下午呢是3点的时候有广州打江苏，然后在2号的下午3点半青岛对阵北控，值得关注。以及在晚上7点35分北京要对抗山西， 这场比赛我们将会为大家转播哈，您可以关注一下。 是的，然后在2号的这个晚上8点钟晚场开赛的是浙江对阵山东，以及在3号还有一场比赛啊，收尾战是宁波对阵上海。 这是本轮第17轮的时间安排。 那 么在昨天结束的比赛当中呢，继战胜了辽宁和广东之后，山西男篮也是再次扮演了巨人杀手的角色，昨天是通过了加时赛119-113击败了高居联赛第二位的深圳队，终结了对手的9连胜。 是的， 另外像上海队还取得了胜利。 没错，这是105-101险胜龙狮，然后新疆队125-97大胜江苏队，浙江队114-100击败宁波队，四川队83-91不敌北控。我们也是一起来听听记者李维的录音。 用一场胜利结束2021年，这样的结果对于北控男篮来说再好不过，91-83战胜了四川，北控也把本赛季 CBA 的战绩提升到9胜7负。这场比赛一上来双方的命中率都不高，首节四川20-19领先了北控1分，第二节比赛北控的张帆和新外援兰兹伯格开始找到手感，帮助球队占据主动，渐渐拉开了分差，半场过后北控45-40领先。第三节北控逐渐扩大了优势，兰兹伯格和邹雨辰篮下连连得分，北控一度71-55领先了16分。第四节一开始北控再次断电，四川队则在哈达迪的率领下打出了14-4的小高潮，双方也打成了77平。关键时刻兰兹伯格发挥了作用，再次将比分领先，比赛的最后时刻显得有些混乱，包括马布里在内的双方都有人吃到了技术犯规，好在北控有惊无险地拿下了比赛。对于这样一场关键的胜利，北控主帅马布里说 It was a hard game, it wasn't an easy game. 今天这场确实是一场很艰难的胜利吧。其实赛前我们就已经预料到这场比赛不会那么容易，不会那么简单，因为大家都知道四川队他们会守很多联防，确实也在防守端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一个困难。 在数据方面，哈斯10分7个篮板球，张帆15分5个篮板6次助攻，邹雨辰得到了16分，而第一次代表球队出战的兰兹伯格收获了全场最高的27分，北控的双外援也终于发挥了关键作用。对于这位新外援，马布里说他还会更好。 今天第一场兰兹伯格跟我们球队还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之下打还不错，因为其实他在跟我们球队不是很熟悉的情况之下，我们跑一些战术的话肯定不会跑得很流畅，但是鉴于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组织手，所以他我们就会把球放他手里，他在自己得分的情况之下也会给队友制造机会。 说到自己的首秀，兰兹伯格表示 I'm still learning plays like Steph said and learning my teammates 我很高兴嘛，能够再次回到球场，再次能够继续去打球。很感激我们主教练皇马，包括我们的队员，给了我很大量的信任和支持，能够让我们的他们也会帮助我尽快的去融入球队。今天确实我们的国内球员他们都也都发挥的不错，肘子这种在邹雨辰在进攻端这种侵略性，包括我的队友这个张帆，他那种投射能力，确实我也还在慢慢了解我的队友。 这样，北控男篮用胜利结束了2021年的全部比赛。明天下午3:30，他们将对阵青岛队，这又将是一个冲击季后赛的直接对手。 说完了 CBA， 我们来看看火热进行的美职篮哈。今天呢，湖人队在主场是139-106战胜了波特兰开拓者队。詹姆斯呢是43分、14个篮板、4个助攻、2个抢断、2个盖帽， 很猛啊！今天 打疯了。 对，这次詹姆斯确实，人家37岁，运动员来说高龄了吧？能打出这样的数据哈、 啊。还有谁？我面前谁挡着我？ 詹姆斯啊，43分、14个篮板、助攻4个、2个抢断、2个盖帽啊。队里其他的得分有蒙克18分、4篮板，安东尼16分，斯坦利约翰逊10分啊，威斯布鲁克15分、13篮板、12助攻、2抢断。 也是个人来疯的球员哈、啊，赶上元旦嘛，跨年的时候，所以也想希望把自己这个表现弄到最好哈、啊。 对， 上半场就达了27分，创下了2018年之后个人半场得分新高，打的是非常的尽兴哈、啊。 是的， 半场结束的时候，湖人就领先15分了。 下半场开始，詹姆斯带领球队连续打出攻势，球队末节分差更是达到了30分，然后比赛就彻底失去悬念了。哎呀，这个真的是湖人，其实问题也不小啊，就是从他跟强队的对抗来看，问题是不少的，而且呢，打强队其实很多时候打不过，这可是遇到开拓者了哈、啊。捡到一个软柿子，硬捏。 要说以前开始说这个美职篮比赛的时候，我叫他小皇帝勒布朗詹姆斯，现在都37岁了，从小皇帝说到现在了哈。 对， 来看看这个一战创造的几大神迹，因为有很多项数据又来到了历史第一哈。首先呢，他刚才说到了嘛，这个上半场27分这个数据呢，是2018年12月6号之来以后的半场最高得分。那场比赛打马刺，他下半场是得了29分啊。所以说半场27差点就超了之前的记录了。 是的。 其次呢，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半场砍下了至少25分、10个篮板，也是近25个赛季以来第三位半场可以20分、10个篮板的湖人球员。前两位也是大神级的人物哈、啊，奥尼尔和拜纳姆。 所以说怎么说呢？这个还是看看詹姆斯能不能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吧。詹姆斯也是历史上，2003年后啊，乔丹之后首位砍下40分、10板的37岁或以上的球员，这是历史上第四位单场至少有40分、10板的37岁或以上球员。然后詹姆斯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够在30分钟之内砍下40分、10板加5记3分的球员，这数据列得够细的哈。也是这场比赛吧，43分也是创造了本赛季他的个人得分新高。 这场比赛呢，说是，连续7场比赛得分超过30加了，赛季第15次领跑全联盟，成为美职篮历史上在35岁及以上球员能够单场40加还没失误的球员。除了他之外，只有神能做到，就是乔丹3回能做到。 乔丹不止做到了，而且是3次，这个 三次显神迹啊！ 是的。 还有就是他是美职篮历史当中第一位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30分钟以里砍下至少40分、10个篮板外加5记3分的球员。所以说各种数据，因为美职篮的数据我觉得做的特别的细，只有你想不到的，而各种算来算去哈。 是的， 所以这场比赛非常的优异。要说这个老皇帝詹姆斯想优秀就优秀哈，想在这个大家期待当中就能够打出你想要的比赛，也是够厉害。 是的，咱们光说詹姆斯，其实湖人威斯布鲁克威少啊，悄没声的跟着，这詹姆斯今天是主角嘛，这次主角啊，跟着詹�姆斯旁边也是默默的刷了个3双啊，这个15分、13板、12助啊，刷3大记录，这是他的个人的第193次3双，就是威斯布鲁克这个球员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跟他说别的他不行，刷3双，真的就全联盟整个 NBA。怎么回事他就能有这么多3双、很奇怪。 我就擅长3双，别的还不一定。 对，别的也不是说得有多高，你要让他去拿个40多分，这个他 不是经常能做到， 嗯， 但是三双，这个家常便饭啊。 嗯，梅超这个赛季首次连续四场比赛都三双了哈，本赛季也是第一位能够做到三双的球员，以后就叫三双少吧。威少也成为本赛季首次首位保持出场时间突破1300分钟大关的球员，保持全勤，那也说明他的健康状态是比较理想的哈。 是的， 那对于威少和湖人来讲呢，也是在不断磨合当中哈。那么在沃格尔回归执教之后，他们攻防两端应该会有比较大的提升哈，看看之后还能不能有更好的化学反应。 嗯， 另外呢，其实，在球迷的固有印象当中，这个赛季勇士的成绩还是要好于湖人的。威少表现不好，但是这个库里是打得风生水起的。不过呢，有一个事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今天奥尼尔更新了自己的媒体，也让大家注意到说，这个赛季威少的总命中率其实要比你们想象中的库里高。 对，所以说 威少怎么回事儿？就光芒既被詹姆斯盖，也被库里抢夺。 嗯，但是这个跟他的出手次数少有关系。 嗯， 所以说。一赢下一场比赛，更多的还是要靠得分， 嗯， 而不是就说是这样的，高的得分率不一定能赢下比赛， 嗯， 但是足够高的得分一定能赢下比赛， 嗯，嗯， 是，所以说呢，威少出手的机会的次数其实都比较少，他是一个稍谨慎出手的人哈。威少呢，这个赛季到现在场均得到19.7分、8.1个篮板、8.3次助攻和1.2次抢断，总命中率呢是45.5%，三分的命中率是32.1%。库里场均得到27.7分、5.3个篮板、5.9次助攻、1.6次抢断，总命中率是43.3%，三分的命中率是39.7%。也就是说，43.3%比这个总命中率啊，比威少差了2个点多。 嗯，我在想是出手啊。就跟说话似的，你说话多有的时候就会说错话嘛， 嗯， 对吧？你说话少呢，精准一些呢，嗯，那就感觉好像，更怎么说更有条理一些，是不是？ 是的， 这说话跟出手是一个道理吧？应该。 嗯。 啊，威少的表现啊，到截止目前为止，勇士队现在是27胜7负，西区第一。哎呀，湖人队是17胜19负，才排在西部第八呀。 没错， 还是需要詹姆斯有场场这样的表现才行了。看来， 哎，别。一直渴着詹姆斯用了，真的是 渴一只羊，使劲摸。 对，就当时就说的是让詹姆斯出场时间绝对要是低于多少分钟来着？30几分钟，37分钟。 嗯， 结果场场做不到，场场比37分钟多哈。 是， 嗯，这够累的。嗯，如果咱们仔细分析威少库里，会发现两人的一大不同就是，库里场均出手13.5记三分。远多于威少的场均3.6次，你看这是威少的三分出手场均次数是库里的零头哈，因此呢，库里的场均得分更高，而且呢，威少场均是4.7次失误，也要远多于库里的场均3.4次。本赛季至今呢，库里的效率值达到了23.7%，真实命中率是60.9%，也要强于威少的这个52.1%的真实命中率哈。不过呢，威少总命中率呢也是高过库里，那也表明呢，是否该将湖人本赛季战绩不佳的责任全部都推给威少，也是值得商榷的。然后 NBA 这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新闻， 嗯， 啊，就是76人对西蒙斯的罚款已经超过1000万美元了，咋回事呢？ 嗯， 这76人这个球队啊，这个本西蒙斯和这个球员，这两方呢是闹掰了，然后迫于经济压力呢，还是得归队，啊，就是说西蒙斯跟球队吵架了， 嗯， 不想给球队打了。但是呢，合同写着呢，必须回来 啊， 不然的话就怎样怎样啊。最后，还是归队了。然后呢，是因为心理问题不肯上场，双方再度闹掰。但是呢，这个心理问题就很微妙了。 嗯 啊，我心理有问题，我上不了场，这你确实逼不了我啊。所以说，这是 NBA 那块也是很多球员啊，就是用过的一个招数。所以说呢，西蒙斯不肯出战啊，球队有权扣除他的薪水并进行罚款。而如果西蒙斯一直不坚持上涨，他的罚款会继续累加，现在已经扣款超过1000万美元。 嗯， 妈呀， 有点消极怠工的意思吧？ 对， 就不想，我就不好好想，就不想干， 钱我也不要了。 哎， 啊，这是不少，真不少， 怎么能这样哈，啊？刚才看到天天听听双奥之声这个朋友说，我刚才已经点了好多小心心，我打开了点赞助力榜，的确像您说的这样，已经来到第三的位置了哈，在您身前又排在第二的永远的儿媳妇和1908，谢谢大家伙的支持。那阿昭现在也是排在第四的位置，还有阿俊、罗伯特、巴乔，感谢大家伙哈。用户3255，虽然我 不经常看到您的名字，也感谢您来支持我们的节目哈。 是的， 啊，大家都在说我们说这个仪式感的问题，怎么都是吃吃睡睡，睡睡吃吃的节奏呀？ 这个嘉兴的很多给大家就是说互动的仪式感的事儿， 嗯， 无非就是吃，团圆吃，就这俩事儿。 大家幸福就好，只要你们喜欢就好。 嗯，但是其实咱们说实话啊，最简单的幸福是什么呢？ 嗯， 就是吃顿好的，这是我们日常最简单的幸福。 平平安安坐下来哈。 对， 特梅普说的，我的仪式感是特别郑重的去理了一个新发型。 哎，这个我觉得是啊。 嗯 嗯，我觉得这个是新年新气象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对，还修了面，修了脸，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 嗯， 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哈。 对， 嗯，也有很多朋友也说到其他的一些方式。嗯， 没错，这还有，突然飞来一句说离体下课和你们也多少有一定的关系。嗯， 没关系，他们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 是的， 咱们聊天时经常是这样。 突然飞出来这么一句啊，然后罗伯特巴讲说和听众有关系，乾隆白菜是凉菜。这个跳跃性啊，我服了。不过大家也可以做个挑战哈，因为足坛不是有一个梗吗？什么都赖本泽马，是吧？那离体下课到底怎么赖上本泽马的？大家可以想一想。 经过几个转折就可以到本泽马了呢？ 真有啊，大家可以琢磨琢磨。 很多朋友也看了我们昨天北京广播电视台总台的节目，电视台的节目也看了，我们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听了，谢谢大伙儿的支持。还说呢，说哎，怎么体育广播没看见小丽呀，也没看见子昂呀？我们要是我们都上去，那我估计一点打不住，怎么也得到今天一点了。所以说也是有代表性的哈。体育广播呢是咱们的冬奥的记者也是主持人金泽去代表我们哈，去参加了相关的环节。主要的主持人一共有12位哈，可能您听到也看到了。 是的， 不管谁去都是代表我们体育广播的。 没错。 我们第二时段说到了更多篮球方面的消息啊，无论是 CBA 还是 NBA。 那第三时段呢，就来说说2022年也是个体育大年，除了精彩的北京冬奥会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推荐哈。我们将会连线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请他呢给大家推荐推荐，同时也回顾回顾2021年他的一些感受哈。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也说说这个新年的第一天您可能在心里也好，或者是真的就做出一些仪式感哈。即便不是在新年的第一天，平常日子当中您都制造了哪些仪式感，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哈。 是的。 子昂，你什么时候唱歌啊？ 下时段吧。 好的 啊，下时段咱们找个机会给大家唱上半首。 才半首？那不行，我觉得不满意，你就这么唱个几首的。好，一会儿咱们接着说啊。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未来两天我市天气以晴为主，一直到前半夜都会受到冷空气影响，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7级。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干物燥，请大家注意城市和森林防火。明天白天随着冷空气的离开，尽管风力减小，但气温是元旦假期最低的一天，所以防寒保暖不可放松。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风险指数很高，请使用煤气取暖的人们注意居室通风，特别注意防止煤气中毒事件的发生。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在明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大家新年快乐。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超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4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 哎，大家新年好啊，我是曾。 刚才有人问呢，小丽，你旁边这个男主持人是谁啊？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您没太听节目哈。 嗯， 一般星期五和六在2021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曾会参与到金戈铁马的节目当中，主要是跟我来搭档哈。 没错， 我们来给大家主持这两天的金戈铁马。刚才有朋友说小丽是这个金戈的大姐大，这屋的大姐大。大姐大不算，大是真大了。这20年哈，我一直都在，从2002年咱们体育广播成立的第一天起，我就在这屋上班了。 没错， 跟梁叔一块儿哈，在早晨晚上，原来我在中午出现的时间更多一点。这20年当中啊，真是有很多和大家在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刻，都珍藏在我的心里。老是老了，大是大了。今儿早上跟王毅他们说，这是这个老王组合。我说对对对，不是小丽和王毅组合，是老丽跟王毅的组合了。那我跟子昂呢，大家说叫栗子组合是吧？ 没错， 毛栗子组合， 这由大家起吧。 冬天的时候也经常会吃到糖炒栗子哈，也好记。那也欢迎大家，无论是新老朋友，您要是想聊体育的话，就时时刻刻回咱们家里坐坐，跟家里人一块聊聊哈。好，第三时段我们来说说2022年了。今天是第一天，要说2021年是有很多的赛事哈，从2020年耽误到2021年的，也突然就成了一个体育大年，像这个有关的奥运会等等哈，包括欧洲杯等等，也让2021年很热闹，包括他们的夏天过得也很这个很体育哈。 嗯， 也有我们国足40强赛出现啊，12强赛的挣扎等等，让咱们有很多的味道在其中哈。那迎来的2022年又是一个体育大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北京晚报的记者李哥，这也是一个全方位的记者哈，请他给大家来推荐推荐。新年当中哈，大家可以关注到的一些体育赛事，新年好，李哥。 哎，新年好，小丽。 嗯， 跟我今天主持节目的是子昂哈。 哎，左朗阳你好。 哎，新年好，李高老师。 2022年又是一个体育大年，首先因为上来就是咱们期待已久的北京冬奥会，而且我特别羡慕您，您还可以去采访。 是， 您是注册记者。 对，我们最晚现在应该是在2月2号。 嗯。 入驻冬奥会的闭环，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出不来了。 嗯。您以前有机会采过冬奥会吗？ 有啊，我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我去了啊， 20年前。 对，那时候在现场见证了大洋洋那个500米的男冠军，那是中国冬奥上第一块金牌。 太幸运了， 打破了冬奥会所谓金牌零的记录吧。 嗯，要说啊，从20年前到现在这么多的这个变化和发展来讲哈，您采了。到目前为止可以去参加的这个第一届的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到现在，您觉得像冰雪这个项目在中国有多大的变化？ 我觉得现在还是这次北京冬奥会的承办，我觉得对中国冰雪运动的推动是最明显的啊。其实在此之前，我觉得冰雪运动更像是一个比较局限于北方的一个运动啊，主要在黑吉辽和内蒙古一带啊。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真正的竞技运动都出自这些地方。你比如说任何一个项目，冰上也好，雪上也好，你一问他的这个哪来自于哪儿，他基本上就来自这。 你不用问，一听他们叫东北话。 对。所以呢，你说来广东的，来福建的、湖南的，这几乎是没有的。 很新鲜。 对。所以呢，这个应该说是从我们国家冬奥会是从1980年比夏奥会还要多了，早了4年啊。 是。 我们夏奥会是84年洛杉矶啊第一次参加的，那冬奥会还早了，但尽管比夏奥会还要长了这个4年，早了4年，但实际上在北京承办冬奥会之前，我们冰雪运动的发展我觉得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北冰南移，什么东展西扩， 北冰南展东扩西进， 对，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实际上那你一听就是还是以北方为主啊，以刚才黑吉辽和内蒙古为主，然后最近这几年以来，借着北京冬奥会的这个成功申办之后，我们提出了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样的话呢，大幅的向前推进。所以我们现在再看，在国内的其他城市，尤其长江以南的城市，如果出现一个冰场啊什么之类的，一点都不奇怪了。所以觉得北京冬奥会对于冰雪运动确实，我觉得是带来一个具有拐点性的一个意义和价值。如果说北京冬奥会之后，我相信中国冰雪运动会上一个大大的台阶。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为了承办冬奥会，我们现在提出的目标要就是奔着全项目参赛，这是我们一个核心目标，而不是说我们当然我们在拿金牌银牌，我们要争取突破我们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啊。但是更主要的一个目标，我认为是叫全项目参赛。这个目标之所以重要，就是很多我们的冰雪项目在以往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就是成绩上不是很亮眼，或者说水平一直不太能够提高，主要这个项目我们国内连场地都没有。你比如说北欧两项是吧，北欧两项它是一个跳台滑雪和越野滑雪相结合的一个项目，我们国家根本就没有这个场地开展。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要是真的想发展北欧两项这个运动的话，那相应的运动员就要到国外的一些场地上去训练。这样的话你可以想见，第一是成本很高，第二是来往很不方便啊，这样的话它投入太多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如果现在要实行全项目参赛，那么就会让我们这个有些冷僻的项目，起步比较晚的项目，能够积累一些人才的基础，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我们是承办冬奥会，所有冬奥会我们现在是7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这样的话我们所有这些项目的场馆设施我们都是世界最顶级的。那么奥运会之后的话，这些场馆就成为未来这项运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基础，对吧？那么这样的话我相信未来中国冰雪应该是全项目发展，这个水平提高，大概在5年到10年以后，我们会看得非常明显的。 那不知道您3大赛区是会去哪个部分？ 赛区，我们也要分项，因为我们这次去的记者比较多，我们大概有18个人，让大家分项。我现在主项是在那个冰雪水冰转换的冰立方，我去盯那个冰壶。 冰壶比赛。 对， 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个比赛。 对，它是2月2号就开赛了，2月20号闭幕那天才结束。尽管它的冰，它的金牌数只有3块，但是它这个项目，赛期持续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国家在这项目中真的是2010年在这个加拿大那个温哥华， 那一届冬奥会上我们是比较亮眼啊，这个其实吸引了很多这个国内的这个体育迷的关注，而且就是很多对于冰冰壶的关注都是从那一届，一说都是从那一届开始的。 嗯， 但是后续这两届呢，我们的冰壶在冬奥会的表现上没有像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那么亮眼，但是仍然是这项运动，我觉得啊，在冰上项目中，除了我们原有的短道速滑、速滑、花样冰这三大项之外，我们现在在冰上中，我认为冰壶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这次呢，我们应该是奔奖牌冲击啊，拿金牌这很难，难度很大。但是像奖牌冲击这三个项目，我认为还是有希望的。 嗯，2010年那会儿呢，咱们主要也是女子冰壶为突破口的， 对，王明玉他们那代是吧、 哎？慢慢的就带动了男子，也打得还不错。慢慢的，咱从亚洲又渐渐的走向了世界。 是。 后来从上一届开始呢，咱慢慢的又从表演项目这个混合啊，这个冰壶项目当中。今年又成了正式的比赛项目，所以咱们在这几个点上都还是有的说有的比哈。 对对对。 嗯，那也希望哈，在冰立方咱们的这个集体项目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没错。 啊，那说到北京冬奥会，那不用多说了，肯定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哈。那除了这个年初的北京冬奥会之外，全年的赛事当中，您还会给大家推荐哪些比赛呢？ 因为正好巧的是，我们自己也在做这个文章啊，正好我们刚刚就着今天我们发了一个，就是2022年体育的赛历。所以结合着这个赛历呢，我们就梳理一下，简单的不用展开啊。比如说从1月份来说，我觉得大家值得关注的，我推荐的第一是澳网，对吧？这也是传统的这个网球四大公开赛啊，第一个最先亮相的，每年都是从澳网来开始。那么我们在澳网上，李娜当年是吧，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所以澳网应该是喜欢体育，特别是喜欢网球运动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好好关注的。再一个呢，就是孙东克，我觉得也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因为就在上个月，我们的一员小将赵新彤啊，在英锦赛中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另外我们看在此前的时候，还有一个年轻的叫严炳涛，也是非常优异的成绩。所以我们看在所谓的老将丁俊晖，其实年龄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能看出了崛起了好几个年龄很年轻的，都在20出头的这种年轻队员啊，所以我们在斯诺克这个比赛项目中，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沮丧，不太开心的，但是你这个还得关注，那就是刚才你说到的亚洲12强，我们在1月份，1月27号，我们跟日本有一场客场的比赛，对吧？2月份我们跟越南2月1号也有一个客场比赛，所以中国队尽管从亚洲12强 B 组能获得一个出线资格的希望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呢，作为一项足球大家都比较关注的项目，还是有始有终把它看完，我觉得这样。2月份呢，就刚才您说到了是吧，那个就是主要是冬奥会了。然后3月份呢，也如果点一串，我们还3月4号还有一个3月3号吧，就是3月4号还有一个就是冬残奥会啊，这个是跟北京冬奥会相关联的一个系列赛事，所以也要关注一下。 对， 另外呢，就是比如说还是关注亚洲12强，我们在3月份跟这个沙特和阿曼，我们还有两场比赛。这两场比赛打完之后啊，这个12强就彻底结束了。那么到了4月份呢，有一个乒乓球团体的这个锦标赛啊，在我们国家的成都举办，但是具体的时间呢，现在还不定。那么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是吧？我们从奥运会啊，到世界杯单人的那个世锦赛，我们都是表现优异，是我们的国球，所以这个在成都自家的这个城市举办，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的。进入到5月份呢，因为我喜欢羽毛球， 我也喜欢， 大家应该知道，对，5月8号在曼谷有一个汤杯尤杯的羽毛球赛，是吧？我们这个觉得还是应该重点关注一下。另外呢，5月份又迎来了法网的比赛，刚才我们说了澳网，那5月份就是法网，大家也关注一下。另外这个月呢，其实有两个女排的赛事啊，一个是女排亚锦赛，5月15号，一个是5月31号的世界女排联赛。这个两个赛事我为什么提一句呢？因为我们知道女排到目前为止啊，郎平指导卸任之后，谁担任新一届的中国女排的主教练，目前人选仍然未有确定。 对对。 所以在这5月份，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新的主教练是不是出来了。要是出来的话，我觉得重点不在中国女排，而在于这个主教练啊，看看那主教练是谁，有什么带队的思路。那如果参加这两个赛事，我们看一看首次亮相的新任主教练带的中国女排会交出什么样的答卷啊，大概是意思。然后进入到6月份的时候，就要提到刚才你说是 2022年是体育大年，就是在成都6月26号有一个世界单车运动会， 这是世界级的比赛， 对对对对， 综合性运动会， 综合性运动会，我们也得关注一下。另外，6月份我们还要知道，刚才说了法网，5月份，6月份就是温网啊，这是四大满贯的第三个。然后进入到了7月份的时候，有男篮的亚洲杯，这个亚洲杯男篮分量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建议大家关注一下。然后8月份呢，又有一个在日本8月21号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啊，可见我确实是个羽毛球迷啊。 对， 我觉得大家也 您都把7月份的田径世锦赛给跨过去了。 对对对对，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看田径的，而且今年的田径是在美国尤金，尤金大家都知道是田径圣地啊。 没错没错，就是田径世锦赛，我就看有就是我看看苏炳添吧，会不会去跑。啊，因为就在前，就上周啊，就刚刚跨年上一周的时候，我们看在苏炳添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由中国田协担任指导，然后由广东省体育局和暨南大学共同合办了一个叫苏炳添速度研究与训练中心。这个就是在原有的这个苏炳添那个研究室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提格了，而且它升成为产学研啊三个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新型的一个合作机构，想打造成一个亚洲一流世界有名的一个短跑的一个训练基地。这个就要看看苏炳添在这个基础之上，在这个田径世锦赛上会不会能够出战啊，或者带着谁出战，这个对他的状态我们是一个最新的观察。然后进到9月份呢，那就是9月10号啊，在咱们的杭州有亚运会啊，刚才8月份是成都的大运会，9月份的是杭州的亚运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中国今年啊，这个确实是体育的大年，在我们不同的这些二级城市、三级城市中，我们都有些世界级的综合运动会的举办，我觉得这很厉害。 时间过得真快，我觉得雅加达的亚运会好像刚过去没多长时间，也可能是因为有疫情的缘故哈。觉得这亚运会真是真近，一下就又来到了杭州似的哈。 是。然后9月22号有女篮世界杯啊，这个因为是咱们北京女篮上掉的国家女篮的许黎明带队打的一个比赛啊，我们看许黎明在东京奥运会上率队打得非常好，尽管成绩呢跟他自身内定的目标还差了一口气，但是呢，女篮姑娘们在场上表现出的那种技战术能力，特别是他这个队伍现在的年轻选手很多啊，我觉得充满了一种向上的这种发展趋势，所以看看女篮世锦赛上啊，女篮世界杯上我们会不会有新的突破？他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另外呢，9月23号。在波兰、荷兰两国联办的女排有一个世锦赛啊，这也是女排三大赛之一啊。我们刚才前面说了那个中国女排的新教练，那是看她出不出来啊，另外她取得什么样的表现。但是这个女排世锦赛是需要成绩的啊，我们看看她能不能到那个时候，中国女排在新的主教练带领之下能形成一定的战力啊。然后进入到了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举重世锦赛在这个重庆举行，时间未定啊。举重我们最近也有一个话题，就是好像现在 要离开奥运会这个话题， 对对，起码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那一届，它现在还待定。但是法国呢，这个3年之后的法国这个巴黎奥运会呢，它现在呢能参加，对，能参加，但是它现在被缩项了。它从14个男女14个项目变成10个项目，那就是给砍了4个级别。这个对于中国举重来说，应该说影响比较大，因为 简直就是砍了咱们4块金牌。 是是，咱们在东京参加了男女8个级别，我们只丢了1块金牌，而且那金牌实际上还是我们自己稍微战术有点保守丢的啊。其实我们应该8块金牌都拿回来，所以这个缩项对我们影响很大。而且它不光缩项，它把这个10个级别男女各5个级别的级别重新都调整了。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备战的时候，这些选手就要重新选择是降体重到下一个级别，还是升体重到上一个级别，这个对于整个的技战术的训练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其实东京奥运会之前这些级别就有了调整，对咱们的备战就有一定的影响。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但是我相信，就跟乒乓球，国际乒联想折腾中国乒乓球的实力一样， 大球变小球，小球变大球， 对对 对, 对，然后动拍子，然后反正各种招都使完了，但是他后来发现一个规律，使完之后最适应最快的就是 还是中国， 对，人那些给欧洲选手，什么东亚、日本、韩国选手更不适应了，差距就拉得更大了。所以我不担心他这个级别调整，但是我挺可惜他这个能不能保持住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地位，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另外10月还有一个在开罗进行的射击世锦赛啊，这个射击也是我们奥运会的一个全能项目，这次的表现首金就是被杨倩拿到的，后续又拿了不少金牌，所以呢，看看世锦赛吧， 对这个项目是一个考验。 嗯， 然后进到十一月份呢，就是网球有两个大赛啊，一个是在咱们的深圳，时间未定，是 WTA 年终总决赛啊，一个是在意大利都灵，时间也未定，是 ATP 年终总决赛， 男子的。嗯， 对对对对，所以总决赛嘛，总是是吧，是一个带有全年回顾的性质的一个网球性质的一个大赛，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另外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在英国的约克举行，时间未定啊，刚才说了我们中国选手最近的势头很猛，所以看一看。另外最大的一个事儿，那就是在卡塔尔11月21号啊，这个开打的世界杯啊，这是世界杯第一次啊来到了下半年，连临近年底打的，这主要是由于西亚卡塔尔这个气候所导致的， 头一回冬天踢足球。 对对，这也是带来了这个足球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啊出现在这个时间段的比赛，所以为了这个问题，影响了很多国家的这种职业联赛，尤其对欧洲的五大联赛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这个在亚洲举行啊，虽然中国队也没戏了，但是我们也不妨看一看这个比赛，因为它毕竟在亚洲举行，它跟我们的时差上比在欧洲、比在南美举行要更加的对中国球迷啊友好一点， 差五个小时好像， 4到5小时吧，看看到时候有没有时差的问题，到有没有调整。12月份呢，就是只有一个赛事我们自己总结，就是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的总决赛，又是羽毛球，在中国的广州进行。大概全年哩哩啦啦给大家走马观花的一点，大概就是这些事情。 要说全年头上有咱们北京冬奥会，尾巴上有世界杯， 对， 足球世界杯看完之后，好像其他的赛事都提不起劲儿来了。所以十二月份的这个比赛相对少一点，也是非常正常的。 是 这么一看，真是2022年双数年，还真是一个体育大年， 真是大年， 也是我们体育迷非常期待的。但是所有这一切的基础就是疫情能够平稳的、慢慢的散去。 是这样的。 我们也是特别期待今年能不能回到赛场啊，让观众哈、去赛场呐喊去参与，尤其到最后、慢慢的到后半年的时候，疫情能够平稳的慢慢的缓解的话，那我们还是啊特别期待有这样的一天到来啊。 是这样的。 是 这样的。 那说到2022年这么多的期待，也请您简单的回顾一下吧，2021年看体育怎样的一个感受。昨天您肯定也关注到了习总书记的这个新年贺词，一定也是有一些新的感怀的哈。 是，昨天确实认真这个聆听了习主席的这个新年讲话，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心理期待，就是每到这一天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对这个2021年这一年的总结啊，对于来年的这个展望，讲话的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呢非常的高度浓缩啊，几乎是所有重大的事情无一遗漏啊。当然我从这个句子中我最感受的有那个几个点能触到我，那第一个点呢就是说了，就是大家忙了一整年，付出了、奉献了，也收获了。我觉得这就像主席跟我们所有的14亿中国人说的一句话一样啊，就是你付出了，你辛苦了，你奉献了，你也收获了，那就感觉有点那种特别接近感，那种亲切感啊，觉得有点。 而且最后落在了收获了 ，对， 就你一切的努力有收获， 好像感觉就对我一个人说那感觉似的，你知道吗？心里就一热啊。这个我相信所有观看了习主席这个新年贺词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都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另外第二句话叫千头万绪的事儿，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儿。这句话我觉得说的非常妙，他就把一个国家的这个宏观这个角度跟一个小小的家的角度一下就给连接到了一块儿了。所以国家是大国家，但是国家是由每一个小家庭组成的一个大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和小家之间的这种命运的联系，就这一句话就表露的淋漓尽致啊，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另外第三句话就是民之所忧我必念之啊，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啊，这个就是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我们党的这种执政为民的这种发展理念啊，说的就是特别到位。第四句话就是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啊，就是塞罕坝那个事儿是吧，因为习主席2021年辛苦走了非常多的地儿，那么其中一个地点就是塞罕坝，给习主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其实也给每个看到这一片土地变化的中国人都带来一个 啊非常深的印象。所以这个就是青山银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啊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一个最好的体现。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句话对这个理念高度的认同，我觉得特别好。当然最后一句话也是最打动你和我，就是好像就为我们这个领域的人说的，就是我们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奥运盛会啊，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那其实就是我们做好了准备嘛，对吧？我们是作为一个涉奥人员，尤其刚才说了，我要作为一个冬奥会的注册记者，那么我进去以后，我就是承担我这个媒体报道的工作，是吧？在第一时间把有关北京冬奥会的啊这个全面的这各方面的信息及时传达给所有的听众和这个朋友们， 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对对对。 好，2022年我们有很多的期待，也和李哥一起哈，我们来度过这个体育大年，欢乐、健康、平安。好，再次祝您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谢谢 啊， 再见， 新年快乐， 谢谢， 再 见， 再见， 再见。这么一整年的体育都给大家介绍完了，最重要的就是头和尾。头是咱们的北京冬奥会，尾巴上就是大家啊，全世界的这个体育迷都关注的世界杯了。 是的，辛苦李哥老师了 啊，咱们也会比较的快乐。 大连线哈， 大连线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看点哈， 是 也看到很多朋友在一边听一边聊哈，在咱们聊天室当中啊，各种仪式感、各种话题、各种这个分叉，也可以左拐右拐的哈， 哎， 挺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啊，聊什么的都行，但是别聊出圈就成哈。 没错， 挺好挺好。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推荐，说到排球方面，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女排的另外一场半决赛也在进行当中，6点就开始了。上海女排和江苏女排呢，还要再打这个半决赛的第三场，他们之前是1-1打平了。 是的。 那昨天天津女排因为3-0战胜辽宁之后，就2连胜，率先杀入到决赛，就等着今天上海和江苏的胜利的一方就要进行今年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的冠军争夺战。 上海这个还真行，就是他首回合输了，就是说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0-1落后。 对，然后最关键的是他这一局啊，上一场是2局落后。那这是要来一个整个的大逆转啊。 没事儿，我们中国女排那会儿在里约的时候也是落后巴西0-2，我都想完了没戏了，结果然最后然是冠军。 这连扳3局确实是猛啊。 确实是这样。好，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子昂，你看你是不是就给大家在这儿唱个歌呢？ 哎，也行。 因为我刚才跟李哥聊了半天，我想歇会儿。 行，给大家上个才艺 啊。这个小菜是 给大家带来一首，这我其实我在想啊， 啊， 就是因为大家听的歌呢比较有年代感，我在想我听的歌呢其实比较新， 你唱的所有的歌对我来讲都是新的， 所以说我在想能不能结合一下，就是即使我会的，我 你会的又是大家听着也比较熟的， 那就找一个大家我觉得咱不说有多少人喜欢啊，但是他的歌绝对都听过，那周杰伦嘛，对吧？周杰，我想那找最经典的吧，最经典的有啥呀？就那几首啊。最后想《青花瓷》，那肯定是最经典的啊。来一首中国风啊，还是应该是不错的。所以说这个应该大家也熟悉，既是现在年轻人也很喜欢的歌手啊，然后可能大家剩下的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呢，也都听过这个歌。那我觉得这还是挺合适的。 那大家要喜欢唱的话，也喜欢听会唱的话，您可以在家跟着子昂一块唱唱哈。那我可是要放了，你准备好了吗？ 可以， 我可要放了。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只字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开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了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渺渺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寒里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传世的精华，此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完了，我跟你说， 半首半首唱、啊。 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伴奏，要是我，我肯定找不着调 啊。这是降调版的哈、啊。 哦、嗯，太厉害了！哎，大家满意吗？ 对， 我估计大伙也在唱哈。嗯， 你升调版的就是你眼带笑意，就是你得模仿周杰伦那个咬字不清的歌， 突突的那个歌 对 是吗？ 啊，但是就是其实，比如说平时在 KTV 的时候， 嗯、 不用降调版，但是其实、嗯、因为我也经常听康乐哥在金戈铁马唱歌啊，我觉得、嗯。我琢磨了一下，就是说咱的这个广播的这个麦的收声系统啊、 嗯、 其实它是更突出实声的， 嗯，更清晰是吧？ 对，所以说我当我们去用在 KTV 里，如果说我们唱音调比较高的歌，因为 KTV 自带混响， 嗯、 KTV 那个麦克和音响系统带混响的，所以说我们的高音它的实声会被虚化， 嗯、 然后高音呢就会显得更加的有氛围感， 嗯 啊，就是更加的湿润或者更加的有这种回响感。但是咱们的广播的麦克是非常过滤这个混响感的，就是零混响的几乎是，所以说我们的声音实在的是什么样的什么样，所以说一唱高调的歌就没有 KTV 那个感觉了啊，所以说所有的歌我都去专门把伴奏往降调做。 说你唱的太清楚了， 嗯， 不像是那个周杰伦的这个嘴里含着袜子唱的感觉、 啊、所以说这一个版本跟一版本不一样啊，这是广播麦克版的。 嗯，也有朋友说这歌太有年代感了， 嗯， 一下觉得青春已经走了。 是 啊，很多朋友都说这是楼道水平，在楼道里唱其实混响还挺好的， 嗯， 在水房里唱也挺好的。 是 说跟康乐的 KTV 水平真是有一拼。其实我个人觉得子昂比康乐唱得好、嗯、不知道大伙儿是不是同意啊， 这个得大伙儿撺掇撺掇哈，让康乐哥来一场 你们俩 PK 一下 PK 赛哈。 是是是、 嗯、 啊，谢谢子昂的现唱哈， 嗯 啊，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那我们第三时段就到这儿哈，一会儿第四时段要说说足球，今天还有中超争冠组的比赛哈，有四场比赛，一会儿跟大家说说，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 嗯，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是杨洋， 我是范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安云港， 蔡霄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当风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大家好，我是北京控股男篮张帆，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北控男篮于朝怒，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请您关注 CBA 联赛，关注北控男篮。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是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在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欢迎在晚上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2022年的第一个黄昏，一直到天都黑了哈。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再次祝您新年快乐。 是的， 那最后这个时段咱们来说说足球。 先说说中国队的事儿哈。中国队官方呢也是发布了新年的微博，感谢球迷的支持，祝福未来好运。中国足球队写道，今天用第一条微博迎接2022年的第一天，过去的一年里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衷心祝愿所有的足球工作者以及所有支持关心国足的朋友们新年快乐，祝福大家美好的愿望在2022都能实现，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向未来加油。在本月的27号、2月1号呢，国足将与日本队、越南队进行两场12强赛客场比赛。中国队计划于1月10号左右重新在上海市集中，随后于当月的23号飞赴日本。 那今天足球名记者马德兴也展望了咱们在这一年中国足球面临的任务，包括12强赛，以及接下来的东亚杯、U23国足今年还要参加的杭州亚运会、女足1月20号即将出征的亚洲杯等等。马德兴说，辞旧迎新，中国足球是在一片哀叹声当中步入了2022年。尽管呢，这一年对于中国体育来讲依然是大年，2月份家门口的冬奥会以及9月份的杭州亚运会都是重头戏，但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讲，所面临的形势和困难或许远比刚刚过去的2021年还要吓人哈。今年呢，中国男女足的各支国字号球队将会全面出击，也没有人知道等中国足球的将会是什么。 是啊， 那这其中呢，中国女足将会率先啊打响中国足球国际比赛第一枪，出征女足亚洲杯赛还有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那说到比赛哈，今天中超联赛这也马上接近尾声了，这也是头一回中超能够跨年度进行哈。 没错 啊，今天进行的是争冠组的比赛，下午的两场比赛是3点多就开始打了。中超第21轮，广州队2-0战胜了亚泰，他们获得了3连胜。另外一场比赛呢是，经过90分钟的鏖战，海港队胡敬航和穆一两个人破门。泰山呢是断流于闪击，最后呢由莫伊塞斯点球。你说现在这个山东队夺冠之后就更有信心了哈，都点球，最后马上又快结束了，点球绝平，双方2-2打平。所以说这是今天下午的两场比赛。当然晚间一会儿我们还会在7点半的时候来为大家转播北京国安和广州城的比赛。虽然咱们跟亚冠也没关系了，跟冠军啊联赛的冠军也没关系，但是因为上一场咱输的有点多，0-5输的，所以我们体育广播也会为大家来转播本场比赛哈。一会儿请您关注我们的激情赛场节目，马上来连线中青报的足球记者郭健，来和大家说一说有关足球方面的话题。你好，郭健。 主持人你好。 跟您说声新年快乐啊！今天咱们第一天，2022年第一天就连线了哈，还得说说国安。我们刚才说到国安上一场比赛是0-5输的，怎么着，在新年第一天也得挣回点面来，您说呢？ 对，其实就是这个上一场输0-5呢，这个也不是我们的正常实力啊，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广州城的正常实力，它就是这么一场比赛呢，我觉得就是， 因为后来看过好几遍这几个丢球，我觉得都是其实在我们正常防守里面可以避免的。他没有太强的这种个人能力让你后边这个搅得你一团糟，就是整场你被压制。然后呢，这个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就是说你就算你没有很强烈的这种复仇的欲望，你只要正常的按部就班的打，我觉得至少一个平局还是可以保证的。因为这两个队的这个对这两个队的整体实力，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没有外援哈，广州城现在是有外援的，这个加起来其实啊，我们有外援，我们前方有外援，对，就是这个实际上这种临场发挥的这种战斗力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两个队能打出大比分来，其实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儿，那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想在这场比赛里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排名也好，从这个目前的这个球队状况也好，我觉得可能大家包括我身边的球迷聊起来啊，都觉得不是很满意，因为我们其实这几个赛季还是希望能至少你是个争冠的球队。你看上个赛季这个我们最后是打到第三，那大伙还觉得哎呀可惜了，没那个对，没 打第三那场比赛，大家还都觉得是全赛季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 是啊，然后呢，这个赛季你现在这个你前四都打不上了，你就啊，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如果认真一点，想好好打这场比赛，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就是，谁更积极一点，我觉得谁的赢面就大一点，因为这俩队说实话，这个水平真的是差不多的。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哈，马德兴啊，大家都很熟悉的名记者也说到了，今年2022年可能中国足球面临的困境哈，包括像俱乐部啊，国安也是属于其中之一，面临的这个困境要比2021年可能还要大，您也这样同意吗？ 对，那是肯定的，就是说那你接下来这个明年这个新赛季比这个赛季还要困难啊，这是你没办法去解决的困难，就是说首先你这个整体的大环境，你这个俱乐部的经营运营，你国内整个一个对足球的一个评价，它其实这个方方面面的政策，它会影响着这整个就是在中国足球这个行业里的人，我觉得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有什么呢？就是首先青训这块是你不能放的，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哪怕现在吃点亏也是你不能放的，你还要自己培养人啊，哪怕这些人以后不是这种巨星之类的，起码我打联赛，我这个二队我要有至少有，我觉得你五六个人得能上来，你能顶得住，你才不用在外面去花很多钱或者溢价也好或者怎么样去买其他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你这个俱乐部你降低运营成本的一个现在就要做的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然后其次呢，就是最后这两场比赛，我希望呢大家这个踏踏实实的打好，也别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大指望了，或者那个任务指标就已经这样了，然后就不上心了。所以我希望这个还是认认真真的好好的这个把这个赛季呢给画一个这个，起码你要画一个这个完整的句号吧，你别说多圆满多怎么着多兴奋，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两场比赛还是要认真准备好好打好。 刚才也有朋友问，您觉得能进几个？ 我觉得正常打这两个队，其实这个每个队这个进一两个球是很正常的。这个现在张玉宁我觉得首先状态不错，其次呢这最近这一两场呢，我觉得这个第二波中场球员也有意识的在发挥他们这种第二波攻击队的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进球肯定这两个队打肯定不会是0-0的这种比赛，包括广州城，对，你包括广州城他是我觉得联赛里边可能最典型的一个攻强守弱的这么一个球队啊，他基本上他们打这种3-4-3、3-5-2，他们在这个攻击线上他们搁的人比较多，而且打的这种套路呢，我觉得也比较正常，比较熟，就是他们也没有太像，你比如说像现在排名前面那几个队，现在还是队里边有这种超级外援，就是没那么超级吧，但是也有这种主心骨的外援在那坐镇，但是像广州城，像我们是属于这个第二梯队的，他就是一个这个联赛里边4-8名的球队， 这两个球队呢，如果这个没有什么，就是我不能丢球这场，他如果没有这种限制的话，我觉得进球是完全这个正常的。嗯。 说到足球呢，我们国家队层面还有一月份和二月份的两场十二强赛，当然年末还会有世界杯。那可能在足球这个领域来讲呢，我们国内的足球迷可能就会关注这两头了哈。那您给说说咱们国家队还有年末世界杯您的期待吧？ 其实我觉得对国家队的期待呢，现在跟对国安差不太多了。 嗯， 就是你不想着他能有什么。给你什么惊喜了，能让你怎么样了，能多自豪了，能多骄傲了，我觉得这个还是现实一点。 嗯 啊，就是国家队你去打日本，你去打越南，连着两个主场，然后呢你目前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人员，首先我们这个联赛，现在打联赛的这些球员他基本上处于一个这个比较疲劳期，就是这一个赛季就完了。啊，然后呢这个规划球员这个能回来几个，能不能回来现在你还不清楚啊，反正这个按照这个防疫政策，就是入境来跟我们合练不太可能了。 嗯， 最好的情况也是他直接比如说飞到日本去啊，他因为他飞到日本他可能不用隔离，然后他到日本然后跟球队会合，也就是赛前那么几天的合练。当然就是从以往来看，我们所有国家队长时间的合练在比赛里边其实见不到什么效果的啊，所以这个你就是能大伙儿能正常发挥，不被这种场外的因素所左右，你能把你自己大概以水平能发挥出70%-80%，我觉得就可以满意了。所以这两场比赛呢，我希望就是打日本不要打得特别难看， 嗯， 就是不要输得难看，正常输我觉得没问题，没有人苛求你一定客场你得赢，或者你就必须得平，你输了怎么样，没有，但是你得打出来，就是说我们想看到的内容就可以了。 嗯， 然后你打越南呢，我觉得大年初一这场比赛呢，你打越南，我觉得无论如何你是客场要赢的，因为你的水平是可以赢他的啊。如果你这场比赛再输了呢，我觉得就是你现在等于是就是又进入这种特别不正常的这种状态了。 嗯，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客场打日本呢，不难看就好，然后这个客场打越南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带回来一场胜利的。 嗯 嗯， 年末的世界杯您有什么期待呢？ 嗯，世界杯还好吧，因为我觉得呢，像现在这种情况，你看就是包括周末的联赛，包括这个一些我们比较熟悉，就是说这种四五十岁年龄段比较熟悉的球星， 嗯， 包括像一些，因为这两年呢，这个疫情搞的这个，其实大伙过的都是苦日子， 嗯， 国外的联赛现在也比较难，国外的俱乐部现在运营也遇到了非常这个糟糕的情况，所以我是希望，如果今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能正正常常的，也是顺顺利利的进行。啊，我也其实不图他有什么突然出来这个几个巨星啊，然后这个突然有一种战术流派就非常的这个像十年前这种巴萨呀，或者怎么着，他把一种打法发挥到极致的。我觉得现在因为这个欧洲杯刚结束没多久嘛，然后这个对欧洲球队的这种状况也很清楚了，然后这个美洲杯那边世界杯预选赛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出人意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今年的联赛呢，今年的世界杯他还是这个 冬天， 等于这种，对，他是在冬天，他其实是各个球队各个国家队都要根据这个你十一月的比赛，你大概十月中你无论如何你要留出两个礼拜的这个集训时间， 嗯 啊，一般的情况下这时候是人家联赛踢得正欢的时候，就是人家还没到冬歇期，有的欧洲没有到冬歇期的时候啊，所以我觉得未必那个国家队在今年十一月能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不出事儿，我就觉得就是很好了。 嗯，能正常的进行，如果幸运的话，能安排些许观众去助威，这已经是比较理想了。 应该可以。我觉得像这个卡塔尔这种比较有经济实力的国家，这个让观众进场，如果在这个疫情防控允许的前提下哈，观众进场，对，我觉得他们是会做这种非常积极的尝试的， 嗯， 起码他不是一个说这个特别谨小慎微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好，谢谢您的分享。那2022年，无论中国足球有多么艰难，咱们还得跟他们在一起，咱们还得给中国足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对，而且那个实际上啊，就是说这个1月下旬还有个女足的亚洲杯，其实我也想看看。对， 嗯， 因为你知道这个我们奥运会的时候女足打得很惨的，然后这个现在又换了教练，然后一大堆这个队员也在调整，就是它是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所以我希望女足也能在这个亚洲杯里面，因为它正好是过年前就打完了，就是春节前打完的，所以我希望这个亚洲杯呢，也希望球迷去看一看。嗯， 好，那咱们就一起关注咱们2022年有可能比2021年还要艰难的中国足球哈。 对， 嗯，好，谢谢您，再次祝您新年快乐，我们下次再连线。谢谢， 好， 再见， 大家新年快乐， 哎， 嗯，再见。 再见，好，这是足球方面的一些推荐哈。那今天晚上一会儿在7点半的时候，也别忘了收听我们的激情赛场，中超的争冠组第21轮的比赛，咱们将会迎战广州城队哈，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同样时间还会有河北和深圳的比赛啊。今天说深圳这个教练有可能会是李章洙是吗？ 哎，有这样的信儿啊，但是这个咱们也不好确认啊，这就是一种预测啊。这是媒体人李璇表示的，说当年带过恒大的李章洙还是比较善于带这种需要整合的球队，这种球队的特点是主力球员都是引进重组的，各有各的能力和特点，个体都挺强，需要这种管理和整合的能力强的教练啊，增强凝聚力，把这些强的个体变成一个整体，当年的恒大就是这样的啊。说老李带队带得不错。 嗯，那今天凌晨西甲的第19轮比赛，西班牙人在客场2-1战胜瓦伦西亚，村里的希望哈，唯一的希望吴磊已经连续4轮联赛替补没有登场了， 嗯， 很长时间没有上场，也没有进球了。上一次进球好早啊，是在联赛当中破门，是2020年的6月份 啊，对， 哎呦，就这么长时间了， 联赛破门真的是很久很久了。 哦，好吧，那也希望吴磊新年快乐，希望他在新年能够健健康康的哈，把自己的这个俱乐部的任务完成了。再次提醒大家，一会儿我们将会在7点半的时候带来今年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激情赛场的第一场转播，国安对广州城的比赛，解说员是王毅，今天依然嘉宾是南方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激情赛场的内容。 海上一阵风吹起， 好，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刚才也看到了哈，咱们聊天室当中的朋友们一边听节目一边在给节目点赞，来看看点赞助力榜的情况，还是1908高居榜首，然后是永远的儿媳妇阿俊排在第3，萝卜头巴乔赶上来了哈，排在第4的位置，以及1998CW 用户3255YY 这些朋友，感谢大家伙在支持我们的节目哈。 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说自己的仪式感啊，说孙永玲说家宴忙了一天啊，新年新欢乐，全家品美食，畅聊幸福快乐，这还是挺好的。然后奥维奇金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说这个跑2022啊，跑步线路要凑成2022 哦，是化成2022是吗？我以为每个人跑20.22呢 啊。然后说时间是2小时22分整， 两小时， 距离是20.2公里，线路也是2022，这跑， 哎呀天哪，您这三个条件都能够满足吗？厉害， 反正对他发这个节奏还真是啊，就正好跑了20.22。 那你这个配速得特别精确哈。 对， 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 是 挺会玩啊你们。五号线说了，我们家的仪式就是泡辣拌蒜，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家庭仪式哈。8398说，新的一天，新的第一天，一家人吃了一顿美餐，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仪式。五号线还说，每年固定要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仪式。文艺的家庭，艺术的家庭哈。变局说，受到疫情的影响不便出京，只能宅在家里，给亲朋好友发发微信，和之前的朋友哈，曾经结过伴的朋友，自驾的朋友相互联系联系啊，看看之前的照片了，只能是这样了哈。 时光雕刻，今天晚上跟家人一起吃烧烤， 嗯， 刚点了肉和菜，我估计这会儿哈已经快吃完了哈。 是的。秋风秋雨说，嗯，仪式感，第一天桌子上一桌菜，喝点小啤酒， 嗯， 这不错。然后红果说，围着一起吃火锅，买了鲜花啊，桌布布置家里的小餐厅。 哎，有的女生是的，嗯，她吃饭的时候是需要这样布置的， 这就是仪式感。 我有的时候觉得这个桌布铺上好可惜，因为你滴上了这个酱油啊， 嗯， 或者是酱料之后，马上就得洗啊。 嗯， 勤快的家人哈，啊。 是。 草秋野争春说，那必须得是微信抢红包。不知道你抢了多少钱哈， 嗯， 其实抢多少哎都是一个乐儿哈， 是， 别太在意。您要是靠抢红包发财了，那就奇怪了。 嗯，就是抢红包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啊。大家呢总是，其实大家你看抢红包着急，对吧？ 嗯， 抢不上，急得直跳， 嗯。 但是呢，其实抢红包大家也不是真的为了挣那点钱， 嗯 啊，就是图一个好彩头， 还有就是那种气氛哈。 对， 喜欢自由说了，我们家的仪式就是亲自下厨包饺子， 嗯， 大家一块儿包饺子聊天哈。 嗯， 宝姐姐说，新年第一天我要去陪老爸，接他出来大吃一顿，买他喜欢的水果，这是我们家一宝，得多哄着。 嗯， 一定是跟家人在一起的哈，敬老是第一条哈。啊，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新年第一天制造的仪式是去看一场仁义的话剧，也是一个文艺青年。 对， 您看的这个话剧我也挺喜欢的。 嗯， 只是今天没有时间去看了哈，要陪大家。嗯， 是的，变局说受疫情影响不便出京，只能宅在家里给亲朋好友发发微信。 嗯，刚我说了呀。 对， 嗯， 这个确实啊，之前还发了，就是还发了照片，说之前去别的地儿玩的，啊，真好。 嗯， 但其实。北京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啊，昨天我就和朋友啊，正好呢这个没有安排节目， 嗯，就去泡温泉了。 对啊， 叫 了几个朋友一起到怀柔的民宿啊，大家一起这个来个倒数，也算是一个基础的仪式感。 大家非常开心的跨个年，后来发现泡温泉的时候是自己的体积最大，是吧？ 哎，别说了 你不是天天滑雪和锻炼吗，怎么还体积最大？ 这就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其实这个说实话客观来说，受伤了以后啊，只能做一些比较静态的运动， 嗯， 不能快跑快跳。 哎，真是太可怜了，小朋友。 对，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转播计划哈，明天是星期日1月2号晚上的7:35，还要请嘶吼哥为大家带来 CBA 联赛下一轮的比赛，我们将会迎战的是山西队。 嗯， 山西这段时间势头很猛哈，老帅杨学增现在这队伍带得不错。哎，又碰上我们在之前这场比赛真是意外不敌广厦队，我们当时还说可能几个加时战胜广厦哈， 嗯， 稍微有一点点凹套。嗯，好吧，我们在山西身上来证明自己哈。 是， 明天晚上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激情赛场，还是由王毅来为大家带来这次比赛的转播。好，今天的节目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在2021年一直陪着北京体育广播，我们有20年的携手相伴，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有您有我们，咱们把这个大家庭的气氛维护好。我觉得梁岩，我叫他梁老师哈，他留下的这一份精神遗产哈，非常的宝贵，我们会好好的把这个家经营好的。那新的一年，咱们更多的体育话题，更多的聊天，更多的互动，希望您更加健康。 嗯，也是再一次祝您2022年啊新年快乐。 嗯，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未来2天我市天气以晴为主，一直到前半夜都会受到冷空气影响，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7级。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风干物燥，请大家注意城市和森林防火。明天白天随着冷空气的离开，尽管风力减小，但气温是元旦假期最低的一天，所以防寒保暖不可放松。 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风险指数很高，请使用煤气取暖的人们注意居室通风，特别注意防止煤气中毒事件的发生。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40%。在明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晨练气象指数是三，不太适宜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大家新年快乐。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三日，龙门下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4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四分之一决赛，武大靖39秒800，打破了世界纪录，现在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和奥运纪录保持者。这一场比赛，他将在一道出发。 2018年平昌冬奥会2月22号这一天之前，中国代表团迟迟拿不到金牌，冲金点所剩无几，夺金重任全部落在了中国冬奥王牌之师短道速滑队的肩上。男子500米世界第一武大靖站上了决赛赛场， 比赛马上要开始，大靖加油。比赛开始， 大靖全力跑，大靖全力跑， 好的，抢到第一的位置，这个时候注意自己的速度带起来， 内道输出， 哦呦，林孝俊速度还是在往起加，这个时候吉拉德没有能够抢到两个韩国选手中间，大靖身后的压力很大，速度带起来，出弯道收住，还有三圈， 大靖的速度滑的也是越来越快， 对， 不给韩国任何的一点机会， 还有两圈弯道，注意，这个时候黄大宪在身后还是追得很紧， 没有关系， 这个弯道出来最后一圈，大靖把速度带起来，弯道控制住，加起来最后一个弯道， 大靖， 大靖出来。从此第一，干干净净，我们第一个过线。武大靖，我武威扬所向披靡，新的世界纪录39秒584。武大靖用最酣畅淋漓的方式，最霸气的方式赢得了这场比赛。 哎，现在还紧张呢， 我很高兴，非常非常激动啊！我们太不容易了，这段时间其实已经过去了，已经比完了。其实感谢好多人好多人。 成为首位男子短道冬奥冠军，武大靖说，如果金牌能够掰开，愿意把它分享给团队每个人。团队力量，这是中国短道身处困境屹立不倒的源泉。